我覺得一樣嘢死，如果你死得好好嘅，有幾個病我覺得恩賜嚟噶，有 心臟病， 心臟病啦，第一，第二樣嘢我覺得近排一個人死得好好嘅。乜鬼嘢书局啊？湾仔嗰间唔知乜乜乜书局个老板咪俾啲书砸死嘅。 系咩？ 系啊。阿杜阿边个阿牛鹏校长阿、牛鹏校长叫乜鬼名？ 梁文道。 梁文道都去哀悼佢啊嘛，因为佢卖上楼书嘅第一代人。咁、好幸福噶死。 佢俾几多书砸死咗？ 咪一成冧书冧落嚟啊！执火汤嘅时候砸烂死啊！死喺啲书里边，咁几幸福啊！佢成世人就系为咗书，佢死啊死喺书里边。 哦，咁啊。 即系等于我。 即系一个战士要死喺战场。 系啊，等于我好中意屌閪嘅，哇！我马上封死都唔知几开心啦，屌你！ 马上封死都系一个福气咯。 啱啊，即系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唔好后悔咯。即係等於武士道精神㗎嘛，武士道精神就係喺櫻花最燦爛嘅時候我就陨落，咁你開得最靚嘅時候死，我覺得係冇任何後悔嘅，即係嗰種態度係好璀璨嘅，所以你見我哋啊，即係我哋三個啊，牛醫生、筍哥、九護士同埋阿花哥四個人啊。你見我哋講嘢都係嘻哈哈嘅，永遠都，即係唔會話啊屌你老尾又屈喺度又。 但最慘就係呢啲人就最難死。 屌你老尾，我哋唔怕死啊嘛，大佬。最慘就係窮死我哋，乜撚嘢都唔怕，最慘係窮。屌你老尾，即係最慘一樣嘢就係你個人咧，成日就係覺得，哎呀，我好後悔冇做啲乜嘢，或者好後悔做一啲乜嘢。嗱，我哋唔可以咁樣，我哋年紀即係我哋五年前六。開始錄音啊，五年定六年前 咁上下啦 嚇，即係我哋未到中年啦，到我哋而家人到中年嘅時候，有好多嘢中年我哋看得好開啦，已經開始開好多。你成日有啲嘢好執着嘅時候，死亡就會好驕傲噶啦，死亡就唔會好狂傲噶啦，真係。咁你要日日活得開心，日日活得精彩，日日活得冇後悔，要點咧？你個人第一唔好執着，第二樣嘢好多嘢唔好話啊。系喎、屌你老咩！我好似蝕底咗喎，啊係喎、好似即係唔夠人叻喎。嗱，我哋一個系統長到今時今日啊，呢個系統唔係假，唔係流嘅嚇，肯定係有啲個人之處嘅，我哋發掘下就得噶啦。哇係喎，我生活裏邊又冇啲乜喎，係喎，我生活裏邊缺乏啲乜，睇你同啲咩人比嘅啫。 不過又係咁睇啦，即係你有時咧嗱，如果咧即係。點講呢，即係你一定要從死嘅角度去睇生存嘅話呢，其實你就會睇到第二啲嘢。當然呢啲都係高調啦。但係呢我近排呢個譬如話好似近排做嘢呢、我都覺得有啲領悟啦。就係、譬如話我近排要接待一個大陸人。咁樣呢咁佢遲到啦，遲兩三個鐘咁樣。咁但係嗰兩三個鐘呢，其實呢如果你係全心呢諗住去等佢嘅話呢，你就會覺得好痛苦啦。咁然後咧，我就去書局買咗本書， 啱啊， 喺嗰個地方，然後咧就買咗一支1.5公升嘅津露烏龍茶，坐度飲，一路飲一路睇書，一路飲一路睇書。因為我本身就享受緊自己嘅世界， 啱啊啱啊。 即係有時工作咧都工作就梗係唔如意噶啦。即係有一句我哋有句金句就係、如果工作係做得開心嘅話，就應該係你俾錢你老闆啫 嘛。啱啊，就係我俾錢你啊。 就係咁，所以咧有時諗翻轉頭，咁然後我就見到嗰個內地人，咁佢係一個，即係佢係一個肥叔叔嚟嘅，咁啊遲到，咁啊嚟到嘻嘻哈哈咁樣，我見到佢，我又係嘻嘻哈哈，咁佢又講唔好意思，咁啊其實都冇乜所謂啦嚇，係咪先？即係有時就係咁啦，即係唔係話你要特別咧去逼自己睇得開，而係。你如果覺得嗰樣嘢太難過嘅時候咧，第一你可以選擇就盡量唔好做啦。係 啊， 即係我有時聽啲朋友講話，佢覺得教書好辛苦。佢話但係咧，為咗20,000+，佢係唔可以離開呢份工嘅。咁但係我有時睇睇下又係好戇居嘅。咁點解咧？因為佢個第一就係離開咗嘅時候，佢可能揾得更多，可能揾得更少啦。呢個係一個。50-50啦嚇。你一個人，你講緊20,000+咧，即係你係一個有條件嘅人咧。你出到可能都已經揾15,000-16,000嘅啦，嚇，即係係咪20,000呢個係 question 啦，咁但係你可能有更多 further away， 即係你可以行得更遠，但係你如果唔放得低你手頭上呢嚿錢嘅話咧，就唔掂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我就再了解一下啦，哇，咁你係咪因為咩原因令到你覺得20,000好重要咧？好重要咧咁樣，佢話其實因為有女朋友，即係佢覺得佢女朋友好大勢咁樣。咁然後要出嚟住啊呢樣嗰樣咁樣，咁我又諗下啦，即係其實 唔係點解唔可以分手咧又？